接減免電費，以及有沒有賠償機制。中電企業發展總裁莊慧欣說，每個受影響住宅客戶、中小企商戶都可以獲發100元心意券。阿根廷副總統克里斯蒂娜在寓所附近險遭近距離槍擊，男疑犯被捕。事發在當地星期四晚上，克里斯蒂娜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寓所附近和支持者見面時，一名男子從人群之中出現，近距離用槍指向克里斯蒂娜，他被制服拘捕，警方正在調查動機。當地傳媒報道，疑犯是一名35歲巴西男子。總統費爾南德斯向全國發表講話，形容這一宗是阿根廷恢復民主以來最嚴重的事件。他說當時槍內有5發子彈，已經拉下扳機，但是因為某種原因子彈沒有射出。他宣布星期五為公眾假期，讓民眾表達捍衛民主生活，以及聲援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2007至2015年擔任總統，他涉嫌擔任總統期間貪污，被控方要求判囚12年，並禁止終身從政。連續多日有民眾在他的寓所外聚集。天氣方面，一股乾燥的大陸氣流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下午相對濕度普遍下降至60%以下。在下午4時，強颱風軒南諾是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大約4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緩慢移動，橫過台灣以東海域。預測本港天晴乾燥，聽朝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7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是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北至西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熱，天氣乾燥，日夜温差較大。下周中期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52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110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186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02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8.6升4元，阿里巴巴90.65跌1.55，盈富基金20.04跌1.6，美团176.2跌2.5。恒生中国企业68.18跌6.8，比亚迪股份228.4跌4.2，京东集团244元跌1元，百度集团139.3跌1.7，友邦保险74.1跌1.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071，瑞士法郎8.013，澳元5.344，加元5.976，新西兰元4.778，欧元7.8343。每百日元对港元5.5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18。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0点，跌10点。港金报1595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3.4美元，卖出170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咧，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新楼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界限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而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星河名居。新界区

9月2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的。 咁啊，夏日熱辣辣啦，大家自己出街嘅時候，尤其今日啊，咩日子啊 ？Happy Friday 啊嘛，最緊要就真係 你又開心係嘛，沖涼 水啦， 最開心嘅日子啊， 係啊， 每個禮拜 正常都係啦，即係 feel 到啊， 正常嘅打工仔禮拜五都會放鬆啲嘅， 係啊，所以啊，咁啊，另外我哋今日星期五係個 Happy Friday 都係啦，會有全城點歌大行動，今日我哋點歌對象亦都。post 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大家可以上去留言啦。 系咁啊，我哋今日嘅点歌对象好犀利啊，周街都系，我同你讲好多啊呢啲人，就 系 撞衫嘅人。咁啊，到底对于一啲撞衫嘅人，你有啲咩嘢嘅说话想同佢讲？有啲咩歌想点俾佢哋咧？又或者可能都系自己啦，即系我深信每个人都有撞衫嘅经验嘅。 有啦， 系啊，咁啊，我自己都唔少。咁所以咧，今日趁住我哋 你都有啊， 星期我梗系有好啦。 今日同你撞得啲衫平喎。 你先明星，你明 DJ 嘛？我呢啲系小事仔。 我系一名 DJ。 我撞嗰啲可能系嗰啲底衫， 白色底衫， 白色。第三咁样咯，咁啊，大家可以点啲得意啲嘅歌咯，睇下大家有啲咩歌想播啊，咁样就转头话你听啦，六点钟就会听得到噶啦。今日我想讲嗰样嘢咧，我睇到一个好有趣嘅新闻啊，就系呢一个嘅日本方面咧，咁原来日本到而家啦，嚟到讲紧系2022年啦，系嘛？咁而大家对日本嘅认知应该都系一个叫做科技相对先进嘅一个国家，系嘛？佢原来咧到而家咧，佢哋政府都会规定一啲嘅企业或者公众去交一啲文件或者交一啲资料嘅时候咧，系一定要用 floppy disk 嘅。即係嗰啲磁碟啊 ，floppy 係啊 ，floppy disk 咁啊，當然有一啲係可以用 CD 或者 MD 都得嘅，但係估唔到，即係佢淨係規限咗三樣，一係 CD， 一係 MD， 一係 floppy disk。跟住然後咧，最近佢哋嘅日本方面有一個嘅大臣就指出話。要將呢樣改咗去啦，因為真係太不合時宜啦。佢都即係忍唔住問，到底而家喺邊度有得買 floppy disk？ 我睇到呢個新聞都呆咗一段時間，因為 floppy disk 即係深信年輕少少嘅聽眾咧都唔知乜嘢嚟。 應該未見過，我諗 係啊，3.5嗰啲啊。嗱，讲紧而家我哋一部电话啦，普通嘅电话啦，手提电话，闲闲地个容量，讲紧都就算冇 二计啊， 系啊，冇二五六 G 啊，都应该有128啦， 最低啲64都有， 系啦，咁啊，讲紧 G， 但系一只 floppy 以前嗰个最常见嘅一个制式系讲紧1.44 meg 啊。装到啲乜嘢呢我想装到一个 Word 档勉勉强强。 通常 Word 档好少上到 Mac 嘅。 是啊。 咁所以就摆到文件。 几百 KB 囉。所以啱啱好㗎咋。你加多张补充图片都冇啊。你一张可能叫做稍稍大啲啲嘅 JPEG 嘅一啲图片档。都唔止一 Mac 啦，你手機影一張相都2 Mac 以上啦。 係啊係啊，你完全放唔到落去㗎。係 啊， 你而家激啊，啲人都覺得嫌少啦，起碼上 T 啊要。 所以呢樣嘢直頭係令我感覺到係非常之匪夷所思嘅。咁啊，即係都的而且確，咁佢哋都即係考慮而家會將呢啲嘅條例改一改咁。 不過又感覺，我又明少少，因為咧，你頭先講即係日本政府嗰度發現有啲部門會咁啊。 係 的而且確咧，政府部門嚟講咧。是有陣時呢一啲叫做科技嘅嘢咧，佢未必追到最新嘅。係，即係坦白講，我哋電台啊，其實早一段時間我入嚟啊，講緊都雖然十年前啦，雖然十年前啦， 好耐㗎啦。 係啊，但係啊，2013年入嚟嗰段時間啊，運作咗，我哋而家度都有用 MD， 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啲叫做元祖呢啲嘅。嘅呢啲叫載體啦，咁啊有MD， 後屘就有 CD， 咁而家就有 SD 添啦。但我明白個原因係乜嘢咧？因為嗰時我都問過啲同事，咁即係冇一個叫做官方解答，但係佢哋有嘗試解釋我呢個疑問，即係作為一個小朋友入到嚟，係咪都會問啊？點解仲會用 MD 嘅咁？ 係 因為咧有啲程序上有時你都要知道、就是，就係即係政府部門嘅話咧，你要去更換一啲器材，唔好話淨係電台啦，你其他都係、你係需要。 因為我用緊嘅錢係咩納税人嘅錢，咁所以啲嘢咧真 係唔可以亂咁使， 你冇得亂咁使或者亂咁換，或者如果啲嘢仲用得嘅話，可能你都要去 report 即係解釋啊，點解要轉啊咁。咁所以將呢個嘅概念啦套用去日本嗰邊，我覺得都 有啲好 make sense。 即係如果佢政府部門佢一路用緊 Floppy 啦，咁跟住但係如果你要轉嘅話，可能佢哋都要考慮呢一樣嘢。首先係咪真係完全唔得先？係啦，如果唔得嘅，先再諗。但如果仲用得嘅話，咁啊未必會轉啊。即係可能啊， 喺盡可能唔使換嘅情況底下，就盡量慳翻啲錢啦。 即係會有呢啲嘅考量，嗰樣一定冇商業世界嘅行得咁快。呢、這個我覺得有機會咁樣關事。 我要糾正你啦。呢、這、一個位置我覺得我有權糾正你啦，波成，因為小弟作為做過兩間唔同電台嘅嘅一個薯仔咁樣啦，其實我想講咧，我喺以前喺另一間電台做嘅時候咧，到我離開嗰陣時咧。都仲係用緊 MD 嘅，嗰、 哦、 陣時我相信你已經入咗電台一段時間添㗎啦。咁啊，嗰陣時都係個原因係類似嗰啲因為你都知道電台嘅配套有好多嘢㗎，即係除咗播放嗰部機，你仲有嗰個控制台啊，你有各方面錄音嘅器材啊嗰啲嘢啦。咁所以我記得嗰陣時我問公司啊，點解我哋唔可以換啲新啲嘅機？嗱，我唔講邊間啊 ，OK。咁但係嗰陣時有問過，真係有問過，哇！其實而家我見好多機都係用 USB 就得㗎咯，或者嗰陣時都 SD 卡就得㗎咯，咁點解？我哋因為其實好慘嘅，即係唔係做開呢一行嘅朋友仔唔知道啊。MD 咧，嗱我哋而家拉一個 file SD 卡計啦，或者電腦計啦 ，USB 計啦， 拉過去咯。 你一拉落去就係噶啦嘛。係 啊， 幾秒鐘嘅時間啫嘛。我俾你大少少嘅 file， 可能講緊都係十幾二十秒啫嘛。 係啊 ，MD 你當一隻歌三分鐘。你錄落成 MD 度，你就要用三分鐘去錄。嗰陣時係通宵達旦地咁樣，不停咁樣要將啲嘢 copy 過去，係會 copy 到喊出嚟。 要死㗎！你試下如果擺一個訪問落去， 係啊。咁所以即係的而且確嘅，即係呢個科技嘅進步係為我哋帶嚟咗好大嘅方便嘅。咁但係即到我嗰陣時講緊我離開嗰間舊嘅公司，都已經係講緊五六年左右嘅事情啦，大概啦，唔好記得啦。咁啊，嗰陣時都仲緊用緊 MD 喎、所以 呢啲咪保育咯。 呢一個就所以我覺得係同你頭先講嘅講法係唔可以作準嘅、 所以都係猜測嚟嘅啫。但屋企都仲有保存住 floppy disk 嘅，因為屋企以前舊底即係小學嗰陣時屋企有用啦。咁嗰陣時唔知點解仲儲咗落嚟嘅，跟住仲有 floppy disk 嘅機，即係我係可以用 USB 頭插落電腦，其實可以 read 到嘅。咁老豆就留低咗，因為裏面可能有以前嗰啲文件，佢又未處理啦，咁、樣。 OK， 你真係覺得匪夷所思嘅，得個咩機？ 我想講咧，我屋企咧仲有一棟唔知點解成日都唔捨得抌嘅 floppy disk 啦。其實我都唔知入邊係有啲乜嘢嘅，我疑心信其實入邊都係冇嘢，可能係吉嘅全新嘅嗰啲 floppy。我唔捨得抌嘅原因，我覺得好有趣啦，我覺得呢樣嘢唔知幾時會消失啦，我就將我屋企當一個博物館咁樣再保存咗喺度啦。我又因为你储一只咧，你好容易唔知掉咗去边度啊，你揾唔翻。 系、 咁所以我唯有就成沓成个柜桶仔咁样嘅 floppy disk 就储咗喺屋企，就唔掉。咁我就觉得，唉，将来话唔定有一日。可能到我七老八十嘅時候，唔係值錢啊，即係可能搞嗰啲唔知咩舊物展覽啊，有機會可以攞出嚟俾大家望下。嗱、啊，小朋友，以前咧阿伯我啦，就係用呢啲 floppy disk 噶啦，咁樣。嗰我係有咁樣嘅心， 好似一個人扮緊第二個人， 係咪？ 好似以前神哥錄影機啊，你有冇聽過？ 我唔知呢、這個係都係扮聲嗰啲， 係啊，扮聲啊！你扮緊我哋嘅。嘅同事扮聲 咯、，OK， 都扮得似啊， 似啊， 咁或者會有呢一屋企就會有呢啲 floppy disk 咯，同埋 MD 咯 ，MD 啊 ，MD 我都仲有啊，因為就係因為 接觸啊， 因為我對上嗰間舊對上嗰間電台，我離開嘅時候，我唯一攞走嘅紀念品就係一隻 MD，、我唯一想留為紀念保存嘅就係一隻 MD， 因為我覺得呢樣嘢遲下都唔知喺邊度有得買翻，咁我覺得好有趣，即係佢又記錄咗一段工作嘅時光啦，咁樣，所以我就帶咗隻 MD 翻。 即係以前啲人聽歌好似係咪有冇 MD， 定係都係Walkman 聽啦，聽 cassette 帶啦，跟住有 CD 機啦。其實我係從來冇擁有過 即係 Walkman 嗰啲嘅，即係你擺 CD 或者 cassette 機嗰啲都冇。唔係 cassette 有係因為屋企人有咁啊攞過嚟玩，但係唔會可以隨身帶住出街咯。 我其實而家大大下咧好羨慕嘅，以前有一部 Walkman 好日本出產嘅藍色機款嘅，即係插帶落去嗰啲嚟嘅，好出名嗰部，即係最初代好元祖級嘅 Walkman 咧，我成日都好想擁有一部啊。咁但係而家已經係非常之難入手啦，即係甚至乎。可能你要买一部咁样嘅机型系好贵啦，但我最近发现咗，原来佢出咗一个新版啊，即系佢用翻嗰个模样出咗一个新版，但系佢就已经唔系插嗰啲卡带啦，即系佢而家就好似一部 MP3 咁样，但系佢嗰个机款系、那个外壳系好近嘅，同埋佢有个屏幕嘅，佢个屏幕咧就会播翻一个。即係佢會播一個歌名啊，播嗰啲歌幾長啊，但係佢嗰個 mon 咧係好似嗰啲卡帶嗰啲卷卷卷咁樣嘅，即係佢模仿翻嗰陣時嗰啲卡帶卷嗰個畫面啊。 哦，因為我見到有啲入 cassette 帶嗰啲機俾你聽歌咧，而家你知興復古嘛， 係係。 咁佢嗰只我嗰時同我啲髮型師傾開嘅，佢好中意買呢啲儲呢啲嘅，跟住我講佢啊係啊，嗰啲 CD pop 嗰啲啊，好想揾嗰啲，但係好少 CD 啦，通常都 cassette 咁樣。 係啊，或者黑膠咁樣。 咁、所以你 CD 仲可以 rip 落電腦，咁你自己聽啊定點啊？咁但係你 cassette 嗰啲真係冇辦法。佢而家有出㗎，咁跟住上網睇啦，四位數字喎。咁但係佢已經出到係可以用藍牙聽㗎啦，即係你用藍牙耳機配對部機，你唔使擰條線。即 係 你以前嗰啲潮流雜誌咧，一定係攞住嗰部咁樣嘅機之後，你條線耳筒 係擰住 咁樣，嗰條線又要攞隻色啊襯埋件衫。 佢係潮流嘅一部分嚟㗎嘛，嗰陣時佢要個裝飾咁樣飾物咁樣。 是啊，即系你要咁样衬噶嘛，嗰阵时系咁样先觉得哇正啊，有型啊咁样。 而家冇啊，而家一部电话搞掂晒就冇咗呢啲，即系虽然系方便咗啊，但系好似冇咗一啲玩味喺入边咯。 系冇咗啦，已经咁啊，冇啊，呢啲就你有钱就玩得到啦。有钱就玩得起，冇钱玩。 我继续玩翻电话，copy 啲可能而家都好贵先买得到。 系啊，同埋咧，你如果用嗰啲旧底啲机啊，或者你啲 headphone 听啲歌咧，个质地系唔同啲嘅， 系会有阵擦擦地嘅， 有阵脆嘅。 系啊， 咁但系而家啲歌就好中意有时哦，佢模仿翻嗰阵时嘅制作方法，用啲 plugin 啊，或者点样整咧， 捞快翻， 捞快少少，有少 retro 嘅，咁好似呢一首嘅新歌都有嗰种质地嘅。李 JW 的新派台歌叫做 FF。 别人听，跟我前日梦幻更正。 冇新闻之前，听我有 JW 新歌，歌名叫做 FF。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901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9714宗本地感染和187宗输入个案。医管局呈报多8宗患者离世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确诊个案较寻日减少，但系相信整体疫情仍然上升。至于疫苗通行证最低适用年龄预计会下降至5岁，张竹君话：如果小童冇使用手机，亦都可以使用疫苗嘅纸本记录。佢又话：有关措施系希望大家接种疫苗，唔想设下太多豁免。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内地公安合作采取行动，瓦解一个针对香港和东南亚国家的裸聊勒索犯罪集团。行动之中，内地公安部门拘捕12名内地男子，包括集团主脑和核心成员，并检取多部电脑、手提电话。警方今年1至7月采取行动，打击钓鱼网站和僵尸电脑的行动之中，发现一个本地伺服器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裸聊勒索，当中是载有大量受害人和手提电话通讯录资料，又以受害人被盗录的裸聊影片和相片，要挟受害人以礼品卡支付款项。警方話，集團從社交媒體平台認識不同受害人，有使受害人安裝惡意流動應用程式，盜取受害人手提電話通訊錄，並且將資料傳送到內地，涉及一個裸聊勒索的犯罪集團。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在北京閉幕，通過多項人事任免案。其中，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應勇獲任命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身兼中央委員的應勇是浙江人，現年64歲，早年在浙江任職政法和紀檢系統，曾任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浙江紀委副書記。应勇其后转往上海，出任上海高院院长、上海市长等的职务。2020年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初期，时任上海市长的应勇接替蒋超良出任湖北省委书记，被视为救火官员，直到今年4月获任命为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外电引述消息报道，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和前总统温敏被法院裁定选举舞弊罪成，各被判监3年和劳役。案件星期五在首都内比都一个法院闭门审理，昂山素姬的律师被禁止披露案情。昂山素姬被裁定在2020年11月举行的大选之中有欺诈行为，他所属的全国民主联盟在选举之中压倒性击败由军方创建的政党，取得国会大多数席位。全国民主联盟否认舞弊，强调选举公正。缅甸军方去年2月发动政变夺权之后，昂山素姬一直遭到扣押，先后被控违反防疫规定、冒牌持有对讲机、违反官方保密法和反腐败法等的罪名，当中部分已经被裁定罪成，判处17年以上监禁。法新社引述消息报道，77岁的昂山素姬目前似乎健康良好。

MC 张天赋老派约会之必要，不过我都知嘅，有时有啲嘢唔系人人等得嘅，人未必等得，有啲事物亦都未必等得。就好似要去睇夕阳咁啊！ 日落西山黄昏，夕阳一点余温，海风吹开红色跑车，点起路边街灯，笔下似云，记录如肺延伸，夕阳无限，只是近黄昏。人潮沿处运输大风后，冇人逗留，去营救，去送别，夕阳远否最后，我未睇透，未睇够，未系理想时候，请你俾我带点人潮继续留守。遗忘后发现。留言在这荒土，甚至让假意。啦啦啦啦，徐徐下雨天，朦胧后再现。留言在这荒土，甚至。逐串回收，唔系未试过捉紧面前所有，狮子山嘅夕阳仍然无情流走，最后光辉岁月，有人继续取悦，有人拼命挣脱，用豁达节奏轻轻细算，证实夕阳气数未全。遗忘后发现，留言。甚至让假意，啦啦啦啦，徐徐下雨天，朦胧后再现，悠然在这荒土，甚至。 收工就要九钟去睇夕阳啦。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刘卓谦 只是近黄昏，六点钟回来之后，我们会有全程点歌大行动的。 有 93% 的索偿个案可以成功索偿，其中获全额偿付价大约占 39%， 偿付比率达到九成或以上价约占 65%， 偿付比率达到八成或以上价约占 78%。在北京，外交部话中方正系密切关注朝鲜半岛近期嘅形势发展，呼吁各方释放善意，双向而行，共同防止局势升级，共同为早日重启对话和谈作出积极努力。北韩当局认为南韩空飘物品系新冠病毒输入嘅媒介，以及韩美越之自由互盾。聯合軍演是極為挑釁和危險的侵朝核戰爭演習，導致半島形勢處於戰爭前夕。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朝方對空飄物品和軍演的關注應該得到重視，指出對話協商是解決朝鮮半島問題的唯一正確途徑，南北雙方改善發展關係，推進和解合作，對緩和半島緊張局勢，推動半島問題政治解決進程的作用不可替代。天氣方面，一股乾燥的大陸氣流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下午相對濕度普遍下降至 60% 以下，在下午4時強颱風軒南諾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大約4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緩慢移動，橫過台灣移動海域。預測本港天晴乾燥，聽朝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7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是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北至西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熱，日天氣是乾燥，日夜温差較大，下週中期間中有驟雨。依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57%，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香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过了电话机楼。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东涌方向近住小濠湾有意外，现在大比驾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东涌方向近小濠湾有意外，一带车多。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就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彩虹村一段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回旋处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现在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亚公湾路。之后提提大家，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而家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和宝林北路消防局去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

喂，其實咧，我想講夏天真係好容易撞衫，即係你因為夏天咧，你冇得好似冬天咁樣著好多件披披搭搭啊嘛。你夏天通常都好簡單一件搞掂，咁你一撞嗰件就出事啦。咁啊，而朋友之間，我都的而且確係嘗試過，即係都體驗過撞衫嗰種尷尬嘅。 同 friend 夏天時 候，係啊，嗰陣時細咯，味道含含聲嘅，但係有啲微然咯，會 即係大家對大家都有， 即係會係嗰啲你潤下我潤下你，你著呢件你早講嘛，唔著啊嘛，咁嗰啲咧，即係好似冇嘢，但係其實有勁有嘢咁嗰啲咯。 咩場合啊？咁撞咗其實 冇平時出街同佢食飯咁嗰啲啫嘛，係、即係 friend 極都會有呢啲情況。 咁係嘅，我所以好想聽下你呢一封。 我細個 care 噶，大個好啲咯、我一陣個點歌個封信，我就會講解一下個原因。 咁、大家可以繼續上我哋社交平台度留言，有啲咩事話想同一啲撞衫嘅人講。有啲咩歌送俾佢哋咧？咁啊，就听下你以前有几介意啦。我哋 知撞衫嘅人，唔好咁啦。其实撞衫又有乜好怕？听日一定会好天嘅。对于我呢啲冇乜潮流触觉，买衫求求其其，最紧要轻便舒服至上嘅人嚟讲。撞衫可以话系家常便饭啦，尤其男仔买衫嚟嚟去去都系嗰几间，当季嘅款式又离不开嗰几款，就好似买波鞋咁，最多都系唔同颜色嘅啫。以或然率去计算，出街撞衫又有几奇啊？不过其实我都唔系冇执着过噶。在我小个啲嘅时候，我对撞衫嘅執着有时候系比女士们更甚啊！冇计啦，天生身形比人舒适，讲高唔够人高，讲大只又唔够人大只，所以一撞衫咧就好尴尬噶啦嘛！尤其以前有一段时间兴嗰啲潮牌，嗰啲咩 Prime 啊、Master 咩啊、Gasson 啊咁嗰啲。都是买啲最出名嘅 logo T， 为咗要与人不同，我甚至执着到要买一啲饰物配件，令到自己显得更加突出。久而久之，你会发现最大嘅成效就是账单越嚟越厚，而你嘅银行簿就会变得越嚟越薄。即使你付出咗沉重嘅金钱代价。但是最后你身边的朋友对你的评价根本都不会有什么大改变。所以到了大个少少，我发现我穷了，同时我都看通了。人的魅力始终都是靠内在的。衣着这家嘢最多都只能够好像调味料那样，是这样以帮补一下咯。你底蕴的质地本身不够好的话，点着都只能够称为遮丑嘅啫，所以大家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啲，撞衫咪撞衫咯。正所谓啊 ，intelligent is the new sexy， 智慧系性感嘅新定义啊嘛。有时间不如充实一下内在啦。所以最后我要送一首郑欣宜嘅 Glitter Force 俾大家，有自信使乜介意人哋点睇啊？拥抱一下自己啦，香港人。求其着件 U 记 T 就行出街嘅奔神场。 多出一根手指可以跳舞，长得高，生得矮都闪一亲，当时候。张开口喷气泡 ，oversize underpriced， 通通不要讲粗。I'd rather aim high， you better dream。闪烁眼神配合气有几好，进入光荣嘅道路。全体靠自豪代替展望，如果有乐园轮流报道。 咗少少主角，格斗真人真揽一揽，彼此心里有数，最怪话得必不必听你劝告。I rather aim high, you better 理路，不是我同你同一个构造，企喺度不如让路。围起了地盘大体风暴，来兴建自由投怀送抱，重头声音歌迹，重头被你观察，原来放闪得好坏。 一定要听到最尾啊！有郑欣宜嘅《Glitter Falls》， 你头先嗰句英文好正。 咩啊？ 我唔记得咗系咩，我净记得你 郑欣宜嘅《Glitter Falls》。 唔系，你嗰句咩咩咩 ？Intelligent is the new sexy 啊，系嘛？ 好似用个英文讲，突然间好有说服力。 唔系，智慧系性感嘅新定义啊，都好有说服力， 都 OK 嘅，都好嘅。好啦，你又听 你怕唔怕撞衫啊？你成日买好多衫，我见你呢排。 我呢排系啊，我旧底嘅时候好惊撞衫啊，俾你听下你就知啊。 撞衫嘅人，你哋好啊！你哋放心啦，我唔系嚟笑你哋嘅，因为撞衫呢坛嘢我有经验啊。曾经有段时间，我系极中意着纯白 T 嘅，因为够简单、够干净啊嘛，而且仲好易衬添。基本上你下身咧配任何颜色嘅裤都冇死嘅，而最重要咧。嗰阵时我成日去 club 咧，都见到啲男仔系咁样着噶，一件白色嘅 T 恤好简单，望落一啲都唔 MK， 咁就可以识到女仔噶啦。我仲唔有样学样咩？结果系点？都系 your face your fate 啦。好似同一间酒店喺唔同网站有唔同价钱一样，同一件衫喺唔同人身上都会有唔同嘅效果嘅。用翻白 T 做例子啊，最后我发现着得好睇嘅人都系因为身形好啊。你见外国有啲 artist 咧，有时就咁一件白 T 牛仔裤就上台表演噶啦，你又觉得啊冇问题啊，几好睇、啊。但系当你谂住有样学样嘅时候咧，哼，除非你有人哋裤计咁靓啦，如果唔系，你着落去嗰件白 T。即刻变底衫嘅咋，所以后嚟当我开始肥，我就好少就咁着件白 T 见人啦。你哋望下苏栋嗰啲访问相就知噶啦。嗱，有咁讲，纯色 T 状咧都唔算好严重啊。如果你着啲牌子嘢或者即系有 logo 啊、有花纹嗰啲咧，依种撞衫系最尴尬啦。所以基本款以外嗰啲 T 恤啊、恤衫咧，我都系比较中意去啲非连锁铺头嘅。特别系如果佢每一款都唔系有太多存货嘅款咧，咁就啱晒啦。因为咁样代表市面流通量低啲，撞嘅机会都低啲啦。不过讲几多都冇用噶啦，都系嗰句啦。而家系你着衫，唔系件衫着你。最紧要咩？好睇咧。咁就算出街同人撞衫，你都赢啦。仲有一个方法就系、是、操 fit 啲个身形，咁咪着少啲啦，咪唔怕咯。就好似 Anson 边咁，喺 MV 就咁一件白色背心仔啊，都已经赢晒啦。练大只之后，一定会着好少布嘅波成上。 crash 到要这半晚松绑，要应对外界 but I can't go on， feel the pain 却自觉孤独 no， 世界有我世故一摆 no， 日日夜夜每一秒钟冇得放 people coming up， 太多气氛太多噪音 can't leave me alone， 每一句都会想太多揣摩得太深，以前小姐盖章扎紧努力捕捉对话，维活着不怠慢，越用尽方法避开孤单，越是觉得孤单， 假装假装指引 被动爱向是罪， 假装假装得到 渐渐自觉疑虑，很麻烦入夜未想闭目，很麻烦现实亦需继续，爱在未入视线，包装摆出表面，事实活着就似活在滤镜入面，最实在的片段，你我惯了遮掩，寂寞再没人见。Just got my single wife and none. It's part of race, it's a part of us. I grab self-paced, I got good drama. Home train, I know since you're real, close to home. Since you got real, girl, I feel conscious, I know I'm long. Future fall, I'll see I thaw. Kids in the mall forever grinding, how we doing this fall. Humor, 努力捕捉对话 Humor, 为活着不怠慢 Humor, 越用尽方法避开孤单，越是觉得孤单， 假装假装自然 被动爱向是罪，再见。 听过由 N 身边嘅派台作品 OMG on my grind 嘅， 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到底会点咩歌俾呢啲撞衫嘅人呢？ 有一个非常之有创意嘅听众咧，我觉得佢赢啊！佢呢、這个 好难谂、啊，我发现原来呢个主题系 系啊，所以未必多人留言啦，但有啲私底下 message 我哋咧，呢、這个超级出色， 嗯。 佢话撞衫呢样嘢，人生每一个人都试过一段长嘅时间， 一定经历过系嘛？ 佢话一定经历过，同埋你日日差唔多都会经历呢件事啊！佢话就系你翻学嘅时候，因为你日日着校服，根本上全间学校所有人都撞衫。 你又啱，有啲道理喎，又好似 系啊！我唔知佢系咪阿德嘅 fans， 但系佢用呢个咁出色嘅方法嚟踢呢一首咧，我觉得佢赢， 做俾你， 抵你赢啊！播呢只。有阿德嘅派头歌叫《没有穿校服的日子》啊！唔着校服就冇得撞衫啦。 一下子两年时间都空白地流过，问我有几耐，几耐不敢约人。翻学的牵挂上堂，当暗恋的同学已分别，忙于网上功课，空了书场，空了的训练场，空了方向，任我想想我活过，不过没印象，不记得开学过，不记得毕业过，是争过争过，不牵不挂，光阴已无多，谁赔上结果，失去礼堂，当四方舞头上戴希望，希望都会一样泡汤， 我得黄明德嘅没有穿校服的日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901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9714宗本地感染同187宗输入个案。医管局呈报多8宗患者离世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减少，但系相信整体疫情仍然上升。至於疫苗通行證最低適用年齡預計會下降至5歲，張竹君話：如果小童沒有使用手機，亦都可以使用疫苗的紙本記錄。他又話：有關措施是希望大家接種疫苗，不想設下太多豁免。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元朗中電電纜橋起火的事故。议员张欣宇质疑，点解后备电力系统已经损坏几个月都未有复修好，导致当晚90%住户要7小时之后先至恢复供电。中电总裁蒋东强话：事件非常罕见，当晚其中一条连接屯门至元朗的后备电源正在维修而无法运作。他透露，這條後備電源是途經內地一個地方，幾個月之前那裡有其他建築工程令到電纜受損，中電一直和相關單位磋商，但是事發當晚維修工作仍然未完成，令到後備電源未能夠發揮作用。私人專員公署拘捕一名31歲男子，他涉嫌在未經資料當事人的同意之下披露個人資料，違反私隱條例規定獲准保釋。公署調查顯示，被捕男子與當事人曾經在一間公司共事，其後因為工作結怨，他最終被公司解雇。去年10月中，有人將當事人的個人資料，包括中文姓名、手提電話號碼、居住屋苑名稱、雇主名稱和當事人過往事蹟等在社交媒體平台發布。私隱專員公署提醒市民，起底屬於嚴重罪行，違例者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100万元和監禁5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中期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芜湖街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上东九龙走廊，龙尾近新山道。另外，龙翔道荃湾方向咧，较早前近彩虹村第三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同埋伟业街近顺义道。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咧，近银禧花园嘅慢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咗场，但一带交通仍然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马料水交汇处。北大屿山公路去东涌方向咧，之前近住小蚝湾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比较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受到意外影响，龙尾近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近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计金平，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路马油塘村来回、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和屯门黄珠路计金平去龙门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Moving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Take it to the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嚟到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咧，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咧，就系一种叫做两个叫 Funky House 嘅作品嘅。咁啊，承接翻我哋啱啱礼拜一咧喺音乐桑拿嗰度讲开 Funk 嘅音乐，咁究竟 Funk 嘅呢一种音乐呢种元素放到去电子音乐，特别 House 当中又会演变成点样样咧？所以今日揀嚟嘅音樂都係有呢啲比較 funky 啲嘅，咁亦都有翻 house 嘅一啲 structure 喺度，咁大家可以聽住摁住咁樣 enjoy 呢半個鐘頭啦。 Then I'm gunning you down, down, down. Listen to 呢首歌头先，佢一路喺度讲住嘅一句嘢 ，Funky Sound 咧，正正就系呢首作品嘅歌名 ，The Funky Sound。 This here. 而同时呢一个系一个叫 extended tribal mix， 即系 tribal 即系啲民族风好强嘅一种一个字啦。咁你留意佢嗰啲敲击咧，都几系嗰啲民族鼓嗰啲感觉。Funky Sound 制作的其中一位朋友呢，个名字是 David Bosa， 咁来自哥伦比亚的一位年轻音乐人。第二首的作品咧叫 Hypnotize， 即系催眠咁解。咁呢首系 remix 作品嚟嘅，而 remix 咧就一对二人组叫做 Blob and Crown。咁呢两位都系嚟自荷兰嘅朋友，咁佢哋喺叫做之前咧相遇之后组成呢个组合啊。 You got me hypnotized. 講到咧呢個組合啦 ，Block and Crown 咧，佢哋嘅作品經常都即係榜上有名，長居於喺 Beatport 一啲叫 Funky House 呢一個分類嘅榜裏面嘅。 I need you, you need me. Oh yeah, yeah. Oh baby, got me. I wanna get more. I gotta get more into you. I'm hypnotized by every move. 亦都有一对二人电子组合叫 Drunk and Spook 嘅，佢喺2008年认识而组成呢对组合。首嚟自 John and Spook 嘅作品叫做 Voyage， 咁佢哋都系啲上流行榜嘅一啲单位嚟嘅。就好似2011年喺个 Tracksource 嘅呢一个网站嗰度咧，喺百大嘅 Jacking House Artist 咧，佢哋系居于第三位嘅。咁啲 Jacking House 系咩咧？都系一种 House 嘅分支，都系一啲比较弹跳性比较强嘅一啲作品。 坦白说，如果上网找咧关于 Funky House 嘅资料咧，唔算系真系好多。因为有人话呢个都唔算系一种嘅 subgenre 添，即系一个容易方便你去揾歌或者形容某一类歌嘅一啲词汇嚟嘅啫。但系呢一种听落去嘅 house 咧，就系好似叫做 raw 少少嘅声音啦，同埋听落冇咁 hardcore 啦，你都会跟住好想喐啦。同埋啲夏天时候咧晒住太阳咧，听呢种音乐好似都几啱数嘅。听呢首叫做 Music Makes You Lose Control。EDM Friday Mix 揀嚟一啲 house 作品，都係 funky 感覺重啲，咁有啲人直接叫佢哋做 funky house 嘅。咁佢哋上網揾有時，你會見到有人將 funky house 或者 disco house 咧都畫上等好嘅。但係都係坦白講，你要真係仔細分嘢咧，都未必人人做到嘅，因為已經好多嘢都 mix and match 埋一齊。但你会听得到咧，特别譬如 disco house 咁样，之所以咁叫，因为佢哋 sample 咗好多 disco 年代嘅一啲作品，又用上现代 house 嘅一啲嘅架构咧去做歌，就好似听紧而家呢一首叫 slow down 咧，就系、是、你听下佢嗰啲 bass 啊、吉他啊、鼓咧，都几复古到咧 disco 年代嘅声音。当讨论到 funky house 同埋 disco house 嘅分别，又可以谂翻转头，就系、是、disco 其实又喺边度嚟嘅咧？disco 都融合咗好多唔同类型音乐喺当中，而 funk 咧都系其中之一种嘅调味料。所以到今时今日 house 咧，佢哋想做翻嗰阵除嘅时候，就会嗰度攞啲，呢度攞啲，咁啊变咗出嚟，咁啊好似每样都似啲咁样。 我觉得最紧要一样就系你听住嘅时候，呢啲电子舞曲啊嘛，你可以跟住喐咧，咁啊最重要嘅。呢首都系近期非常喜欢嘅作品，歌名叫做《Slow Down》。借咗呢首歌嘅朋友叫做 Martina 啦，而家佢自己所讲，其实佢2018年嘅夏天先开始即系投入 DJ 行列，同埋开始整自己嘅歌。佢希望佢自己人生好似有新嘅一页咁样，就系音乐成为咗佢嘅 next chapter。大家有聽到一段好熟嘅，就係即係應該 sample 咗啦，即係 physical 呢一首歌，即係八十年代嘅歌。呢一對咧，其實頭先都有出現過，就係、是、Block and Crown， 其實佢哋啲歌都幾有趣嘅，因為佢哋都會將一啲舊底嘅經典歌咧，重新再做一啲新嘅版本。大家有興趣都可以揾佢哋嘅歌嚟聽。最後為大家揀嚟呢一首 Block and Crown 嘅作品，叫做 physical。下個禮拜一再見，拜拜。